过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咿呀！ 关云长，知心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五代十国时期，这兵变是一波连着一波。李从珂刚刚靠兵变当上皇帝，现在石敬瑭又准备要兵变了。他找了一个什么借口呢？以补充军费作为借口，派人把散在各地的财产都运往他的驻地晋阳，表面上向朝廷表示得很谦恭，假惺惺地连上了好几个奏章，说自己健康欠佳，请求调任。实际这是探探道，哪知道李从珂真的就下了调石敬瑭离开晋阳的圣旨。这道令一下来，石敬瑭慌了。怎么呢？那财产刚运过来，我走了给谁呀、啊？他以为李从珂真的要动手除他了呢。正在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有人提醒他，您还犹豫啊？啊，再等等，您不走就抗旨不尊，那东西就都成李从珂的了。对，不能再犹豫，只有反叛了。把大将刘知远找来了。刘将军有什么高见呢？刘知远一听，大帅，您是兵强马壮，又占据着地利，如果起兵反抗，号召全国，一定可成大业。另一位谋士是洛阳人，叫桑维汉。桑维汉一听，大帅，如果怕实力不济的话，现在咱们离契丹部落最近，如果您能诚心诚意委曲求全，与契丹国国主取得联系，奉他为主，万一有事早上求救，晚上援军就能到达，还担心大业不成吗？石敬瑭一想，这桑维汉出的主意是最省力气最保险，有契丹人做后盾，自己的部队损失还能少一些小一些，至于脸嘛，他也顾不上许多了。这桑维汉跟这石敬瑭出的这主意可是地地道道的馊主意，向契丹称臣，这就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就这石敬瑭。这契丹族什么时候建立的政权呢？也是在五代时期。契丹族的头领叫耶律阿保机啊，他统一了契丹的八个部落，进攻了党项族、市委族，收服了四周的小国，势力是越做越大。在五代后唐的时候，耶律阿保机登基称帝，自号叫天皇王。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后，重用汉人韩延辉，使得契丹国由弱而强，由衰而盛。这位天皇王耶律阿保机就是后来的那位辽太祖啊。公元926年，55岁的天皇王耶律阿保机病逝了，他的皇后述律氏很伤心，又伤心又发愁。为什么呢？丈夫活着的时候能用强有力的手段控制住各个部落的酋长和带兵的大将，现在丈夫不在了，继位的儿子年轻稚嫩，那些有权势的酋长跟将领能服从小皇帝统治吗？淑律皇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在阿保机的灵前想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绝招。 第二天，皇后调集最亲近的部下，按照预谋布置一番之后，召集高级将领还有酋长以及他们的夫人一同参加耶律阿保机的葬礼。这会儿还没称僚呢，耶律阿保机是最高的天皇王，就相当于皇帝呀，所以这属于国葬。下葬的时候，淑律皇后哭着问那些将领跟酋长，先帝已去，你们都想念先帝吗？众人一听，我们深受先帝大恩，怎么能不想啊？好，我相信诸位爱卿说的都是实话，你们真想念先帝，就应该找他去呀。啊，众人一听一愣，这皇后一跺脚，旁边准备好的武装侍卫一拥而上啊，把这些毫无防备的酋长啊将领啊都拉到阿保机的墓前，手起刀落，全都殉了葬呢。这些人还带着妻子来呢，这些女人们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墓地上是一片鲜血，一片哭声啊。淑律皇后低声喝道，不许哭，如今我都成了寡妇，你们也应该跟我一样啊，再哭的也跟着先帝走。这句话把这些人都吓住了，这些没有丈夫的妇人哪还敢抵抗，是抽泣而去啊。就这样，耶律阿保机的二儿子耶律德光登上了宝座，他尊淑律为皇太后，军国大事都由淑律皇太后决定。太后对下属官员，只要他认为是比较狡猾阴险，或者他看着相面别扭看不顺眼的，就把他们叫到跟前，我跟先帝有些话要说，你替我去传传话吧。这些位一听这句就知道要死啊，有这么传话的吗？不由分说把这些位押到阿保机墓前就杀了。这位淑律皇太后就用这种手段为他儿子耶律德光的统治剪除了他认为会成为障碍的所有人，被杀的是数以百计，您可别忘这都是高官呢。有一个名叫赵思温的大将，原本是汉人，因为有才干又很勇敢，所以耶律阿保机生前的时候十分宠信他。有一天赵思温做了一件事太后不大合心意，明人把他找来，你去替我给先帝传传话。赵思温抗旨不去，臣不能前往啊。淑律太后一听，今儿碰着茬子了，你是先帝的宠臣，为什么不肯去？赵思温微微一笑，先帝再宠信微臣，但我终究是臣，先帝最亲近的是太后，如果太后去我就去，这就叫叫板呐。在赵思温之前那么些人被杀了，没想到过这一点吗？应该说都想到过，没人敢说呀。赵思温心想，我不说也是死，说了顶大不了也一死，干嘛不说呀？淑律太后早有准备，她知道总有这么一天有人要这样问她，没想到死了这么多人后才听到这句话，她定了定神，从容开口，赵将军，我并不是不愿追随先帝于地下，就是因为继位的儿子年纪还小，一国不能无主，一时不能脱身呐。将来我是要追先帝而去的，不过这会儿也不是时候。你问到这儿了，我得给你个答复啊。话音刚落，就见这淑律太后一伸手，噌，把旁边那宝剑就拿起来，咔哧，手起剑落，奔哪儿？奔自己的左胳膊就砍过来了，邦当一下子。左胳膊掉了，这太后忍着剧痛，用微弱的声音下达命令，去把这胳膊放在先帝的墓中，算是奴先行殉葬，等将来陛下治国有方，我再全身而去。谁还敢说话？这一招是他早准备好的，就为了堵人嘴呀。 不过淑律太后把自己的胳膊剁下来，却放了赵思温一条命。他觉得赵思温这个人可为他儿子所用。打这起又过了20多年，那么这淑律太后是在耶律德光死后他才辞世的。耶律德光是他的儿子，行二，耶律德光死了谁来即位呢？耶律德光的哥哥有一个儿子叫耶律物欲，这物欲啊自立为契丹国皇帝呢，不合礼法，淑律太后当然反对了，他坚持要立耶律德光的儿子为皇帝。可在这20多年中成长起来的新酋长新将领们怕旧戏重演呐，你让耶律德光的儿子继位回来，让我们大伙再都给耶律德光烧化得了吧，大伙都倒向了耶律物欲，这样淑律太后被自己的孙子囚禁在阿保机的墓中一直到死。这是契丹国的一段历史。那么这会儿呢，在石敬瑭要前去投靠契丹国的时候，谁在位啊？在契丹国当皇帝的正是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今年只有37岁，突然这天接到了石敬瑭派人送来的密信。石敬瑭派谁写的信呢？派那桑维汗起草给耶律国主耶律德光上了份奏章，内容是以儿子的身份来侍奉耶律德光。当年耶律德光是37，这石敬瑭47，差10岁呢，差10岁拜这么一年轻的爹，这得是多么大的羞辱啊。人家也没要挟他非得让他这么干，他主动提出来，而且石敬瑭还承诺事成之后要把幽云16州割让给契丹呐。这条件够优厚的，又割地又当儿子，这连石敬瑭手下那大将刘知远都觉得臊得慌呢。陛下称臣足够，您干嘛还认他做干爹呀？这太过分了吧，花点钱借兵也就行了，干嘛割让土地呀？石敬瑭摇摇头，只有这样契丹人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我呀。所以这奏章一送到耶律德光面前，把耶律德光吓一跳，心想怎么凭空掉下来一47岁大儿子呀。这倒是其次，儿不儿子的不要紧，白白的得了中原的土地，您可别忘了幽云16州，我没费一兵一卒啊，这是我多年的梦想啊，送上门来，赶快命人查查今儿什么日子呀。高高兴兴这耶律德光接见石敬瑭的使者，答应到秋天的时候出兵南下。回书约定好了时间，完全答应下来了，石敬瑭嫣然已经就当了皇帝了。现在就要求部下尽量赶快都改口，怎么呢？叫皇帝怕你们一时叫不顺，多叫陛下我听着高兴，您瞧这点出息。到了秋天，耶律德光果然亲率契丹兵马50000大军南下援助石敬瑭。这会儿石敬瑭正跟后唐的军队打呢，被后唐大军包围，有点支撑不住了。契丹军队这么一来，为石敬瑭解了围，反把后唐军包围起来。就在这一年11月，耶律德光告诉石敬瑭，我看你的相貌气度见识跟胆量像是中原的领袖，我打算封你做皇帝。哟，石敬瑭心花怒放，心想这儿子不白当，你看见没，皇帝封号这就到来了，盼望多年的事终于到了眼前。他假意和谦虚了一些，推让了一番，然后半推半就。接下来呢，耶律德光及时发布封石敬瑭做大晋皇帝的文书，梁唐晋汉周5代第3朝这位开国皇帝儿皇帝石敬瑭是粉墨登场啊。就在他的部队驻地柳林筑起了高台，耶律德光为石敬瑭举行登基仪式，他脱下自己的衣冠袍服让石敬瑭穿上，儿子嘛得继承衣钵呀。这石敬瑭就穿着一身契丹人的服装， 当起了儿皇帝。这可是少数民族的服装，对当时的汉族百姓来讲，这是莫大的耻辱啊。这位就是史书上的后晋高祖。接着石敬瑭履行诺言，割让幽蓟16州给了契丹，许诺每年向契丹进贡绸缎30万匹呀。石敬瑭靠着割让国土，给人当儿子，损害了民族利益，出卖了灵魂，做了皇帝。但是他却忘记了，这一举措把他自己永远地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再说耶律德光，这一次被石敬瑭解围，反而把后唐的50000大军包围在晋安寨。后唐幽州节度使北平王叫赵德军呢、赵德军主动向李从珂提出，我要去救援晋安寨。其实救援是假，赵德军也别有用心，他想利用天下大乱的机会去夺取中原，建国称帝。得到批准之后，他率军西征，不是马上救晋安寨，是一路吞并别的军队，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潞州这儿，他跟儿子赵延寿会合了。赵延寿娶的是后唐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儿，现在赵延寿官拜枢密使，也有很多人马，他们爷俩兵合一处，在李从珂再三下诏催促下，不得不率队进驻团白谷谷口，离这晋安寨就100多里地了。这会儿石敬瑭已经当了儿皇帝了，对后唐军仍怀有很大戒心，所以大军虽然驻扎在柳林，却仍然把远征军的子重放在了湖北口，每天傍晚全军收拾行装，一有情况就可以撤呀。赵德军屯兵在团白谷按兵不动，他也想依靠契丹的力量夺取中原，也捞个皇帝当当，就写了这么一封密信，派使臣偷偷带着大批金银绸缎送给了耶律德光，心里边说，如果能够封他做皇帝的话，他就帮着耶律德光南下扫平洛阳，然后跟契丹结成兄弟之邦。同时许诺他称了皇帝，石敬瑭可以永远镇守河东。耶律德光正担心晋安寨攻不下来呢，赵德军兵力很强，这么一来断了我的后路，我不就麻烦了吗？不如先拉拢拉拢这赵德军，他来的正是时候。耶律德光答应了。石敬瑭得到这信儿了，嘿，心想，我这干爹怎么意思呀？我给你当儿子你答应，赵德军跟你论兄弟你也不排斥，早知我也管你叫大哥多好啊。嗨，石敬瑭不知道怎么后悔好了，赶忙派那谋士桑维汉，就这桑维汉给出的主意让他当儿子，你去赶快见见耶律德光，看看我干爹怎么意思吧。桑维汉见了耶律德光，先是奉承吹捧了一番呢，说契丹一出兵打了一仗，大唐军队就瓦解了，眼看是大功告成啊，千千万万万千要一鼓作气呀。然后他就开始说这赵德军的坏话，说这赵德军还有这赵延寿这父子俩都不是好人，都知道二赵这人不厚道，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一向是有野心呐。如今按兵不动，他是静观其变，想利用契丹为自己谋利。再者说来，我家晋国国君一定会忠心契丹国呀，竭尽全力将全国财富侍奉于契丹呐。这桑维汉说着说着哭了，跪在耶律德光的帐幕前，由早到晚就这几句话，一边说一边哭，你这受了吗？或许是因为耶律德光舍不得石敬瑭割让的那16州土地，还是觉得收儿子比收兄弟这玩意来得好听，甭管怎么想的吧，他这被这桑维汉说动了，把赵德军的使者请出来，指着帐前的一块石头，我已经答应石敬瑭，除非这石头烂了，我的主意才能改变呢。好嘛，海枯石烂的底子。这一下赵德军的使者无话可说，只能回去了。桑维汉终于为石敬瑭保持住了儿皇帝的地位。 石敬瑭拿他当功臣呢。后来耶律德光见石敬瑭时候也提到过，你可不能亏待桑维汉，这是你创业的功臣，不能忘了他呀。这边耶律德光继续支持石敬瑭，那面赵氏父子希望落空了。契丹跟石敬瑭的联军联合进攻团白谷，赵氏父子是兵败投降。石敬瑭跟耶律德光抵达潞州的时候，这被抓获的赵氏父子就在石敬瑭马前磕头问安呢，话里边带着话，别来一向平安，好像是很尊敬，实际是你这皇帝当怎么样啊。石敬瑭在马上不理不睬，因为这赵德军差一点把他这儿皇帝这位置给夺去，俩人还在那较心劲呢，其实有什么用啊。在这出卖身求荣的竞争丑剧里，不论是胜了还是败了，同样都不能抹去两个字，那就是可耻啊。公元942年，也就是后晋天福七年，契丹国一道诏书责备了后晋的皇帝石敬瑭，你为什么要收留逃亡的吐谷浑部落呀？哎呦，石敬瑭一听，我当然也不知道收对还是不收不对呀，怎么跟这辽国答复呢？怎么说也怕人不满意，也不知道是老了还是高度紧张，这么一着急他病了，不到一个月就一命呜呼啊。宰相冯道跟大将景阳广一商量，没有立这石敬瑭的小儿子继位，而是拥立了石敬瑭他哥哥的儿子，他的亲侄齐王石重贵作为后晋皇帝，这就是那位晋初帝。因为拥立有功，景延广就做了宰相。石重贵登基之后，自然要向辽国皇帝耶律德光通报一声啊。那么怎么署名呢？在这一点上大臣之间意见不统一，景延广建议称孙不称臣，因为称孙只表明石重贵跟辽国皇帝的个人关系，要称臣就表示整个晋国都成了辽国的附属国了。有的大臣们听完反对，说社稷是应该保全为第一位啊，为了保全委曲求全一些算不得什么，你就称孙臣他才高兴呢，你光称孙不称臣，万一把辽国主子惹急了兴师问罪，到那会儿国破家亡，后悔莫及呀。大伙儿一块儿看这老丞相冯道，冯宰相怎么意见呢？这冯道模棱两可，竟说半句话。大伙儿一看，这位整一老油条啊，什么也不说。最后石重贵接受了景延广的意见，只称孙不称臣，派人向辽国送信呢。耶律德光接信之后，果不其然很不高兴，马上派使者回来问问，为什么不事先禀报就擅自继位啊？我是你们先君的父皇，没有我你根本就立不了晋国，现在难道把我的功劳都忘了吗？派人问问吧。石重贵一看辽国的使者气势汹汹，他就让这景延广，这事儿我听你的，就您做主到底吧，看看怎么答复吧。景延广客客气气招待辽国使者，然后给写了一封措辞傲慢的回信。这封信再送回来，耶律德光当时就火了。这会儿投降契丹的赵延寿，就那赵德军父子那儿子，他不是野心勃勃也想做中原皇帝吗？一看辽国跟晋国发生了矛盾，我借机要是说说话，能不能让耶律德光兴兵攻伐晋国呢？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

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官民知世物，愿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 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战争与阴谋就像孪生兄弟一样，是如影随形啊。就在后晋的君王石崇贵把这封国书送给辽国国主耶律德光之后，耶律德光是勃然大怒啊，合着光有亲戚关系没有属国关系了，你是我辽国的附属国呀，他当然不高兴了。这时候投降契丹辽政权的赵延寿心里边就开始盘算了，既然这对祖孙闹崩了，那么看来石家也不必要在中原做皇帝了，你石家能当皇帝，我赵家怎么就不能呢？他就开始在耶律德光面前说这晋国的坏话，准备劝着耶律德光兴兵伐晋。耶律德光也派使者又送去了措辞严厉的国书啊。这边石崇贵大权交给了权臣景延广，让景延广表态，和这景延广态度极其强硬啊，坚持对辽国要强硬到底。景延广怎么想的？通过对辽的强硬态度可以巩固自己在晋国在中原的地位。最初啊，赵延寿的部署河阳牙将叫乔荣，这个人归顺了辽国，所以呢这一次辽晋之间的往来就以乔荣为师，一面传达两方面的消息，另一方面也负责晋辽之间的贸易。乔荣在都城买了房产了，藏了很多东西，景延广一看，那就杀鸡给猴看吧，你不是归顺了辽国了吗？你在我们国都买什么房产，存那么多钱干嘛呀？景延广来找石崇贵，陛下，这个乔荣为虎作伥，罪不可赦呀，应该把他抓起来投入大狱，看看辽国的动态，所谓要打草惊惊蛇，所以马上派人把乔荣宅地中的财物收归国库。不仅如此，景延广还鼓动石崇贵下令捕杀辽国的商人，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才叫火上浇油呢。景延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好些晋国大臣的诧异，这么做要干什么呀？啊，大伙纷纷表示反对，不要激怒了辽国的国君，真要打起来咱们未准能打得赢。石崇贵迫于群臣的压力，勉强答应把这乔荣先放出来，加以安抚送回辽国，这不吃饱撑的吗？早知今日，当初你抓人家没收人财产干嘛呀？临行前，乔荣特意向景延广去告别，他知道这景延广是所有自己经历事情的总策划，倒霉就倒在景延广身上了，所以他来告别的时候态度不友好，和景延广比他更傲慢。姓乔的，现在你已经不是汉人了，你是契丹人了，回去告诉你的契丹主子，先帝是辽国拥立的，所以向辽国称臣，而今的皇帝是中国自己立的，之所以还向辽国通报，是不敢忘记先帝盟约的缘故，作为邻国没有称臣的道理呀。辽国皇帝不要听信赵延寿的话轻举妄动，我中原大国的军队你已亲眼看见， 十万横魔剑已做好准备，当今皇帝已向辽国皇帝称孙了，这就可以了。如果这做祖父的一意孤行，到头来被孙儿打败，让天下耻笑，后悔莫及呀。乔荣二话没说，好，原话我一定带到。何止是原话呀，简直是添油加醋啊。乔荣回来向耶律德光这么一禀报，耶律德光是怒火中烧，下定决心，这后晋我非打你不可。景延广这边坚持不向辽国称臣，为了维护晋国的尊严，也不能说不对，问题是这位景大将军有点言过其实，真有什么十万横魔剑吗？根本就没有。当时后晋国内状况很不好，这石重贵生活奢侈，沉溺于享乐游玩，大臣和地方官是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是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形下哪有什么精力去对外战争啊，怎么能经得起辽国的军事进攻啊？所以辽国大军一到，后晋立刻是恐慌万分。石重贵责怪的景延广，都是你给我惹的祸，你先到洛阳躲躲吧，把他贬到洛阳做太守去了。景延广眼看国力不振，冷静下来才意识到了国破家亡的危险，但他这会儿没有什么救国良策了，整日里是借酒浇愁。公元946年，后晋国终于被辽国给灭了，景延广被俘，他被押着去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一看，你就是景延广啊，哼，你那十万横魔剑在哪儿呢？话说到这一步，景延广无言答对呀。可谁也没想到，这位景大将军当初横也是他，现在软也是他，扑通跪倒在地，以头触地，以脸贴地呀，简直就不要脸了。哎呀，陛下，我犯了滔天大罪。说这有什么用啊？耶律德光下令把他押送北方。景延广自知辽国绝不能放过自己，在半路上他是自杀身亡啊。后晋灭亡，耶律德光出兵攻打后晋的时候，后晋的大将杜重威在中渡桥这儿投降了辽国，军队全被缴了械了。耶律德光把收缴的武器都存放在了衡州，把几万匹战马送回辽国，然后命令杜重威率领着赤手空拳的后晋降军跟着他一块南下，接着往南打呀。走到黄河这儿的时候，耶律德光心想，这么多降兵降将，这要发生兵变怎么办呢？干脆这不到河边了吗，用我辽国铁骑把这些人都赶到黄河里淹死得了。他手下亲信劝他，这样可不行啊，陛下要这样做，投降的后晋军队一定会逼急而造反，后边那些没投降的晋国人马也会陆陆续续负隅顽抗啊，他们得到这消息怎么能再投顺咱们呢？耶律德光一想，也对呀，现在后晋国虽然灭了，还有好些实力派的那将军没归顺呢。这样吧，他命令杜重威率军驻扎在陈桥听候处置。这时候正赶上连日大雪，没有粮食补给，投降过来的官兵是又冷又饿，没一个不恨这杜重威的，干嘛不打仗归顺呢？他们越恨这杜重威，怨声载道，这嚷嚷声就大。耶律德光更觉得睡不踏实了，他更感觉留着这些降军终究是隐患，不行，我还是把他们杀了吧。这事儿被那赵延寿得着信儿了，这一次南下伐晋是赵延寿给山德峰点的火。赵延寿一直想取代后晋做中原的皇帝啊，心想这些人可不能都杀了，留着这些兵马将来对自己还有用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大半夜里赵延寿来见耶律德光了。 陛下攻取晋国是打算自己占领呢，还是让给别人呢？耶律德光一听，哎，这什么话呀？攻下来我干嘛要让给别人呢？脸色很不好看。赵将军，寡人这五年来身不卸甲，好容易取得了节节进取的胜利，为什么送给别人呢？赵延寿点点头，陛下这样说就对了。晋国的疆域长达数千里，每天总要有军队去守边呢，否则的话，南边的唐国，指的是南唐，西面的蜀国，指的是后蜀，这些小国就会联起手来趁虚而入。南方的气候潮湿闷热，不适合辽国军民居住，辽国兵不可能留下守卫。这样一来，皇帝您五年努力岂不是为别人辛苦吗？你受不了你走，人家唐国蜀国就会趁虚而来，不是攻守相当了吗？怎么南方还那么些小国，五代十国吗？您别看就这五十多年，这政权多着呢。耶律德光一想，对呀，我们来自于北方，南边气候受不了，打不了人家呀。朕倒没想的这么多，赵爱卿你说该怎么办呢？陛下何不把陈桥的降兵降将派到南边去替您守边疆啊，这样陛下您还何忧之有啊？耶律德光琢磨了琢磨，一摇头，不行，当年我把唐兵都交给石敬瑭，结果怎么样？他的侄子儿子都跟我为敌，现在这些人落到我手里，我要不抓机会除了，不又留下后患了吗？赵延寿心想，得亏我想到前边呢，就知道耶律德光会这么说，他从容对答，陛下您只要把降军家属迁到衡州、定州、云州、朔州，都放在黄河以北这一带做人质，这官兵呢每年分两批轮流到南方去戍边，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敢造反了，这些官兵会思念留在北方的妻儿家小，他们哪敢造反呢？哎，耶律德光一听，对呀，你这个主意好，哎，就依赵爱卿。就这样，赵延寿这一番话改变了耶律德光本要下达的屠杀令啊，陈桥的降军算保住了人头。赵延寿跟他的父亲赵德军，咱们前文书提，当年就没打过石敬瑭，没当了皇帝，赵德军后来是抑郁而亡啊。可这儿子赵延寿痴心不改，还想借助辽人的力量入主中原，他当皇帝。但是他的皇帝梦是终究没有做成。为什么呀？这耶律德光啊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先是答应赵延寿，敢等到杜重碑投降之后，他又许愿让这杜重碑做皇帝。最后啊，他是既没让赵延寿得逞，也没让杜重碑登基。自个儿头戴通天冠，身穿大龙袍，坐金銮宝殿，他当起中原皇帝来了。赵延寿还没死心呢，等耶律德光病死了之后，他声称受耶律德光的遗诏，由他来掌管中原大国。此时他还怀着几分希望，也许有朝一日能登上皇帝宝座呢。可是没有多久，他就被耶律德光的侄子那位后继者耶律物欲给抓了起来。赵延寿最后被带回辽国，囚禁在大狱中，伤心的窝囊死了。这个赵延寿一心想靠着一帮的主子的力量做一个奴才皇帝，从这点来说他跟石敬瑭一样是一个无耻的悲剧人物。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居然游说耶律德光保存了几万后晋降军的性命，这一点来说他还是做了好事的。那么耶律德光入主中原当皇帝治理的怎么样啊？到死他都带着遗憾呢。为什么？耶律德光灭了后晋之后，不是收服了很多后晋大臣吗？各地的藩镇节度使都争着向他进贡，呵，耶律德光是好不高兴啊。早先他曾经许诺过赵延寿，也答应过杜重碑，让他们将来做皇帝， 现在他觉得奋战多年夺得中原，这么些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挥霍不尽的金银珠宝，我干嘛自己不收过来呀？所以改主意，他登了皇帝的宝座的，所以把所有降臣都召集到了宫廷大殿上。诸位爱卿，我们辽国国土广大，方圆数万里，因此有军长27个，而你们中原大国跟我们不一样，只有一个皇帝，我打算选一个人来做皇帝，你们以为如何呀？他知道这番话说完，这些降臣一定会拍自己的马屁，所以他故意这么问。果不其然呢，他的话音刚落，这些降臣们异口同声啊，陛下，天无二日，我们华夏人都愿意做您的臣民。可这耶律德光别提多高兴了，心花怒放，学着汉人的模样假意推辞了一番，毫不客气，粉墨登场。在这一年的3月初1，他登基坐殿了。耶律德光做中原皇帝，但是他并不清楚怎么样统治中原。赵延寿请示给辽兵分发粮食军饷，他大惑不解啊，干嘛还分发军饷啊？我们的辽国从没有这个习惯呐。那军饷怎么办呢？到哪儿吃哪儿，到哪儿要哪儿呗。好嘛，合着就是强盗土匪啊，借口要牧马，纵容辽军骑着马出去四处的抢掠。他管这种筹措军饷的办法叫打草谷。这样一来，原先首都大梁以及洛阳一带方圆数百里老百姓里边，是年轻的被杀，年老的饿死啊，财物生畜全都被抢光了。在辽国进国打仗的时候，那杀的老百姓已经够多了，引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感。现在战争结束了，还是这么不得人心，辽国的命运在中原怎么会久长啊？耶律德光又让手下大臣给30万辽军提供优厚的赏赐，晋国的国库早就空了，只能到外边接着抢啊。这大臣逼得没办法，挨着骂出去抢啊，民怨沸腾啊。耶律德光还派自己的皇家子弟跟亲信去做各地地方的节度使跟刺史，这些辽人对中原的政治事务是一无所知。那么汉人中的很多地赖无赖又纷纷的投到他们的门下，教他们如何在汉人中作威作福。一来二去，各个地方州县也被搞了一个乌烟瘴气。耶律德光的倒行逆施终于激怒了中原人民呢，老百姓无路可走，那就造反吧。很短的时间内，宋州、亳州、密州很多地方都被起义军占领。耶律德光闻讯大惊啊，啊，中原人这么不好统治啊，他这才赶忙用汉人来管理汉人，又把投降了的一些节度使都送回原来的军阵，让他们去安抚镇压当地的百姓。这样做之后，情况才略有缓和，但是耶律德光已经很恐惧了，他也不再感觉到在中原做皇帝有什么乐趣了，得了，回老家吧。他打算回北方。耶律德光决定先把收缴的后晋军队的武器装船运回辽国，他派手下的大将带领1000士兵去护送。船队刚走的半道，这些士兵们就嚷开了，我们被这些蛮虏控制的远离家乡，到辽国也不会受待见，也得死啊，咱们反了吧。这武器都现成的呀，大伙一拥而上啊，杀了辽国的监军使，辽国的大将，所有的汉人人人手中有兵器，扯起了反辽的大旗。耶律德光得到这个消息是万分震惊，这会儿他才意识到自己真正失策了，情不自禁一声叹息呀，我耶律德光犯了三大错。首先派人向各军镇州县去搜刮钱财物资，这是第一错呀。纵容辽国军队四处打草谷劫掠百姓烧杀抢夺，这是第二错。 不早早的让各节度使回各自军阵，这是第三错呀。天底下偏偏就没有卖后悔药的。这会儿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求援警报，逼得耶律德光又急又怕又悔又恨，怎么一上火病倒呢？耶律德光匆匆忙忙回到北方，走到栾城的时候发烧病情恶化，加上天又热，但是再拿冰块在他旁边给他镇着也镇不住啊，勉强走到栾城县县北，耶律德光一命呜呼。这会儿天气越来越热，辽国人没有办法，只能剖开他的肚子，用好几斗盐填满了，这才保证他尸身不腐烂，把他运回了辽邦。耶律德光死了，他把中原也搅和乱了，剿灭了中原的后晋政权，他也没做得了久长。后晋就俩皇帝，石敬德跟他的侄儿石崇贵啊，这俩皇帝加一块还不过十年呢。结果这契丹人进入中原，耶律德光倒是也在洛阳称帝，建立辽朝了，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在中原站住脚，看来只是一场梦啊。中原人民的反抗使他不得不放弃中原逃归北方。那么中原地区交给谁来管呢？您还记得原先石敬瑭手下有一亲信大将叫刘知远了吧？这刘知远这会儿毫不费力顺手牵羊的就成了五代中的第四代后汉的高祖，建立了第四个政权后汉政权呢。不过更为可笑的是，后汉的存在时间更短，您看朱温建的后梁前后维持了17年，这算最长的呀。李存勖建的后唐存在了14年，赶到后晋石敬瑭爷俩只维持了10年，这位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前后一共才4年。可以说这后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短命的王朝。刘知远费尽一生的心机才当上皇帝，但只过了2年的皇帝瘾，他也一命呜呼了。刘知远死那年是公元948年正月，2月份他的小儿子刘承佑就继位了，继位那年刚刚18岁。18岁的孩子哪懂得怎么治理国家呀，这位刘承佑就是历史上称的那位后汉隐帝。继位后的下一个月，也就是这年3月，这小皇帝这宝座还没等坐热乎呢，就接到紧急军报，说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和占据永兴的赵思婉、占据凤翔的王景崇这三个节度使联起手来叛反朝廷啊。这李守贞轻视朝廷已是非止一日了，他见天子年少，官员们大都是后进之辈，所以是有恃无恐，一面招降纳叛扩充军队，一面派人携带蜡丸密信去跟辽国联络，想勾结辽国推翻朝廷。不过这李守贞做梦也没想到，他派遣出去那密使在后汉边防被人家守边的军队给查获了。那么李守贞为什么急于叛反呢？仅仅因为天子年少他就要取代吗？不是，那怎么回事啊？感情他十分的迷信，李守贞特别相信算命占卜之类的玩意儿，有一个名叫总伦的和尚算把他的心思给摸透了。这总伦法师知道李守贞心怀异志，他特意给这李守贞算了一卦，怎么样？我早说过将军能登九五之尊，有天子的鸿福啊。谁也没想到这李守贞呢信了。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